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毡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下弯举剑，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伴耳边。 87.6，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欢迎收听诵读小站，我是贺林。这时段的节目当中，将由文艺广播的主持人浩洋为大家分享美国作家杰罗姆·大卫·塞林格著名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节选。 我在想一些别的事儿，一些异想天开的事儿。你知道我将来喜欢当什么吗？我说，你知道我将来喜欢当什么吗？我是说，将来要是能他妈的让我自由选择的话。什么？别咒骂了。你可知道那首歌吗？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我将来喜欢是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老菲比说，是一首诗，罗伯特·彭斯写的。我知道那是罗伯特·彭斯写的一首诗。他说的对，那的确是你要是在麦田里遇到了我。可我当时并不知道，我还以为是你要是在麦田里捉到了我呢。我说，不管怎样，我老是在想象有那么一群小孩子在一大块麦田里做游戏，几千几万个小孩子，附近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大人。我是说除了我，我呢就站在那混账的悬崖边，我的职务是在那儿守望。要是有哪个孩子往悬崖边奔来，我就把他捉住。我是说，孩子们都在狂奔，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往哪儿跑，我得从什么地方出来把他们捉住。我整天就干这样的事儿。我只想当个麦田里的守望者。我知道这有点异想天开，可我真正喜欢干的就是这个。我知道这不像话。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唐耳朵，听听唐耳朵， 唐耳朵，听听听听唐耳朵，唐耳朵笑笑笑笑唐耳朵，唐耳朵唱唱唱唱唐耳朵，唐耳朵跳跳跳跳唐耳朵。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唐耳朵， 听听唐耳朵。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 大家 晚上好， 欢迎收听听听糖耳朵节目。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 我是你的朋友糖耳朵兔子。 每天晚上在听听糖耳朵节目里，你都可以听到好听的故事， 还有很有意思的笑话， 你还可以听到儿歌。如果你不想每天晚上必须在一个固定的时间听，那么你还可以在手机上听。 对，欢迎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是 听听糖耳朵。好了，现在我们开始听故事吧。啊，小群姐姐，你有没有看见 我爱你中国？ 哦，他在唱歌。 我爱你， 我的天哪， 中国。 小青姐姐，你唱歌实在是太好听了。 是真的吗？真的吗？我是这么想的，我正要去参加国庆节爱国歌曲大奖赛。 哦，真的？所以我想问你，你有没有看见我在这个书架里头放的那一个小红旗？ 五星红旗。 啊，是的是的，你有看见吗？ 二三四，但是为什么上面只有四个星星啊？ 难道我弄掉了一个？啊，没关系，一会儿我再画上一个就好了。 啊，你准备五星红旗是要干什么呀？ 哎，我突然有个想法。 什么？ 本来我只是想站在家里挥动着它，我唱着国歌。现在，我听到你在唱歌，还要参加什么大赛？ 你要去给我加油吗？ 我能给你伴舞吗？ 伴舞？这明明是国庆的唱歌比赛，人家没说要伴舞啊。 你在前面唱，我在后面给你演，给你伴着。 不过我觉得这个主意也是不错的。 是的是的， 那我们就来彩排一下吧。 好的好的。 你什么演出服都不穿吗？ 到时候我会换上吧。现在不是彩排吗？ 好的。 开始唱。 我爱你中国， 啦啦啦啦啦， 我爱你中国， 啦啦啦啦啦啦。唱耳朵，你是跳舞还是在这捣乱呢？ 我在给你唱和声呢。 不不不不不，我不要和声，你就跳舞。 我跳着呢，刚才我跳着我的荷花舞呢。 荷花舞 啊，就荷叶、荷花、莲子、藕。 你唱莲子和藕，你是不是饿了呀？ 我还没跳胡萝卜舞呢。 唉，我还是自己去吧。下面的故事是两位法国的大朋友为我们创作的，他们是皮埃尔·贝特朗和马加利·伯尼奥尔，是由任蓉蓉审译的。我们要谢谢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下面小群姐姐要给你讲的故事是女巫科尔纳杜耶。小男孩皮埃尔小时候总是不喜欢喝汤，这给他惹了不少的麻烦。瞧，这会儿吃晚饭的时间，皮埃尔戴着小眼镜，穿着条纹睡衣，穿着红色的袜子，坐在他的椅子上，正在发脾气。现在皮埃尔和妈妈之间有麻烦了。妈妈说，皮埃尔把你的汤喝了。皮埃尔把一只穿着红袜子的脚搭在桌子上。 我不要。 有时候这是皮埃尔和奶奶之间的麻烦。奶奶说， 皮埃尔把你的汤喝了。 皮埃尔背过身不去看大家。 我不要。 有时候这会变成皮埃尔和爷爷之间的麻烦。爷爷说， 皮埃尔把你的汤喝了。 皮埃尔会说， 我不要。 还有的时候这是皮埃尔和爸爸之间的麻烦。 皮埃尔把你的汤喝了。 不，我不要。 最麻烦的还是爸爸。这天晚上皮埃尔又不肯喝他的汤。爸爸 从桌子旁边站起来，然后对皮埃尔说， 皮埃尔，你知道不喝汤的小孩会遇到什么事情吗？ 皮埃尔才不想听呢。 不知道。 告诉你吧，等到了半夜，女巫科尔纳杜耶就会到那些不喝汤的小孩房间里，把他们吓得半死。哼，等到第二天，他们不但会把汤喝光了，就连汤碗也会一块吃掉。 爸爸说得很可怕，大家都看着皮埃尔，可皮埃尔才不在乎呢。 我才不怕呢，我不相信有什么女巫。 然后皮埃尔就离开饭桌，回到卧室，像平常那样空着肚子上床睡觉去了。可是有一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非常奇怪。当皮埃尔窝在床上，手里抱着他的小兔子玩具，把被子像平常那样拉到下巴颏的时候，突然吱，皮埃尔房间里的大衣柜的门皮埃尔赶紧从被子里钻出来，戴上眼镜，打开了床头灯。房间里一下子亮了起来。他看到从大衣柜里走出来了一个黑影。他长得很丑，身上有一股难闻的味道，下巴上还长着胡子。他就是女巫科尔纳杜耶。他慢慢地从大衣柜里走到了皮埃尔的床前面。现在皮埃尔看清楚他了，他穿着绿色的裙子，戴着小花帽，长满了白色的膨胀的头发，有个大大的鼻子，还背着个小包。女巫说话了， 嘿，小家伙，我听说你不喜欢喝汤。 皮埃尔一点也不害怕，他从床上坐起来，抱紧了他的兔子，对女巫说， 是的，我不喜欢。 哼，你知道我怎么对付像你这样的小孩吗？ 我知道，我爸爸跟我说过，可是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害怕。还有，你很臭。 女巫生气的用两只手掐着腰， 你说什么？ 你的肚子真大。 你说什么？ 你的鼻子像个螺丝刀。 你敢再说一遍？ 女巫科尔纳杜耶很生气，她抓过了一条被子，然后一口吞了下去。然后他就开始变大，他的头很快就顶到了房间的天花板上。变大了的女巫对皮埃尔说， 现在戴眼镜的小蚊子，你害怕了吗？ 皮埃尔打着哈欠，伸出一只脚，脚上还穿着红袜子。他完全不在乎地说， 我才不怕你呢，你闻起来就像是臭豆腐。 什么？ 哦，不对，你闻起来像臭奶酪。 你说什么？ 你闻起来像我爸爸的臭袜子。 你敢再说一遍？ 这个时候，女巫科尔纳杜耶已经气得脸色发青了。她继续变大，继续变大，大的把天花板都撑破了。嘎吱嘎！ 她拿起了房顶上的瓦片，塞到嘴里嚼了起来。 嘎吱嘎吱嘎吱！现在，你这个蚂蚁屎似的小不点儿，你害怕了吗？ 皮埃尔坐在床头， 脱下了脚上的一只袜子。 我才不怕你呢，你的屁股可真不小。 嗯，什么？ 你的舌头就像一条恶心的蛇。 你说什么？ 你的鼻子就像是长满了蚯蚓一样。 嗯，你敢再说一遍？ 这时候科尔纳杜耶已经气得满脸通红了，他继续变大，继续变大，越长越高，一直长到了云彩里面。 他撕下了一片云彩，就像吃棉花糖一样塞进嘴里嚼一嚼吃了。 这时候皮埃尔从床上站了起来，一只手抱着他的玩具小兔子，另外一只手里拿着一只红袜子。巨大的女巫弯下腰，想拿走皮埃尔手里的玩具。 皮埃尔使劲拽着他的兔子， 嗯，住手！你这个臭女巫，别碰我的玩具！ 你现在得意不起来了吧？你给我听着，如果你不喝汤，我就吃掉你的玩具。 皮埃尔还是没有害怕，他一只手把他的小兔子藏到背后，另外一只手举起了那只红袜子。 可是女巫，我把我的汤勺藏起来了。 啊，你把它藏在哪儿啦？ 就在我的这只袜子里，可是我够不着它，得有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人爬到袜子里把它拿出来才行。 女巫科尔纳杜耶看着那只袜子， 什么？很小很小很小的人？哼，见鬼！好吧，你以为我不能变小吗？ 嘘，嘘！科尔纳杜耶开始变小，他变得像刚来的时候那么大。他用两只手撑开袜子往里看， 啊，但是我什么也看不见，一定是在袜子的最里面。 嘘，嘘！他继续变小，现在变得比皮埃尔还要小。他两只手撑开袜子的口，使劲往里看。 哎，我科尔纳杜耶发誓，一定要找到那个汤勺。 女巫继续变小，继续变小，现在已经变得像那只袜子一样小了。 哦，瞧瞧瞧瞧，这里面可真够黑的。 她撑开袜子口，像钻山洞一样钻进了袜子里面。皮埃尔拿起袜子，找了一根绳，把袜子的口系了起来。袜子里传来了女巫的声音。 啊，见鬼，汤勺到底在哪儿？ 皮埃尔拎起了那只袜子向卫生间走去。 女巫大人，你得再进去一点，再进去一点。 嗯，再进去一点，我什么都没看见。哦，天哪，这里面太难闻了。嘿，等一下，怎么回事？是地震了吗？ 不是地震，而是皮埃尔把那只袜子扔进了马桶里。他按下按钮，冲了马桶。 只是一阵小风。晚安，女巫科尔纳杜耶。 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哗啷，马桶里的水把袜子冲走了。皮埃尔回到了床上，摘下眼镜，盖上被子，睡觉了。第二天晚上，吃晚饭的时间，皮埃尔仍然坐在他的椅子上。他穿着条纹睡衣，戴着他的眼镜， 一只脚上穿着红袜子。爸爸还在那边说， 嘿，皮埃尔，把你的汤喝了。 皮埃尔还像平常一样毫不在乎地回答， 不，我不要。 祝你生日快乐，今天是国庆节，是我们伟大的祖国妈妈的生日。 是的， 今天就正式开始放假了。 啊，对，哈哈，明天也是假期。哦， 这一次我们的假期还是挺长的。 哇，太棒了。 我得跟大家说一件事情。 哦， 我听说很多的小朋友在这次国庆假期的时候都要跟爸爸妈妈出去玩。 嗯， 要到外地去玩。 哇， 还有人要到外国去玩。 哇， 好像听说熊伯伯要到外星去玩。 那么厉害。 对呀，熊伯伯好像要开着他自己制造的飞船到外星去玩。 哦，天哪，那他可得要小心一点了。 所有出去玩的小朋友要记住几件事情哦。第一，注意安全。 对， 千万不要在外国或者外地跟爸爸妈妈走丢了。 对， 要是走丢了怎么办呢？ 报警。 对，找警察叔叔。 对， 可是要是到外国就要找外国的警察叔叔了。 是的， 但是小朋友要是不会说外语怎么办？ 爸爸妈妈可以提前给他们身上带一个标志，上面写着他的姓名电话。 哦，还有爸爸妈妈的名字和小朋友的名字。 是的， 要用英语写哦。对了， 比如说我就叫耳朵糖。 耳朵糖 啊？对呀。通常这个外国人是把姓放到后面的。 对对对对对。那我就叫姐姐孝群。 是孝姐姐群。 不对，是群姐姐孝。 哦，对对对对对对。 算了，不管它是什么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千万不要乱吃东西哦。 哦， 有很多小朋友一到放假就拉肚子了。 糖耳朵听听听听糖耳朵，糖耳朵笑笑笑笑糖耳朵，糖耳朵唱唱唱唱糖耳朵，糖耳朵跳跳跳跳糖耳朵。 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我是小群姐姐。 我是糖耳朵兔子。下面小朋友呱呱和妈妈要给我们讲笑话啦。 糖耳朵听你说大话。 有一天呱呱的妈妈正在午睡，呱呱突然扑上来跟妈妈闹，结果脚崴了，哭个不停。爸爸赶紧跑过来问个究竟，于是呱呱哭着对爸爸说， 没事，是我自己崴了脚，都怪妈妈。 爸爸诧异地看了看妈妈，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妈妈也开始哭了起来。妈妈说， 啊，你还告状，你踩在我腰上了，我还没告状呢，你告状，哎呦喂，疼死我了。 朋友送给了妈妈一只小黑猫，呱呱的妈妈怕小猫孤单，又买了一只小白猫，让他们俩互相有个伴儿，一起长大。正在这个时候，呱呱正好要写一篇小动物的作文，于是小呱就跑过来观察小猫咪。真没想到他这么有毅力，呱呱从下午一直看到晚上两只猫休息。回来之后，他总结性地对妈妈说， 妈，经我观察，这两只猫就像你和爸爸，白天一碰面就掐，晚上却挤在一起睡觉。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 听听糖耳朵。 我是糖耳朵兔子，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 我是小群姐姐，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